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弥漫开来，那是过了保质期的爱情。无意中打开冰箱，扑鼻而来的是一种怪怪的味道，翻遍了词典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，于是我决定放弃形容。那种味道源于一盘爱情，我曾经用保鲜膜仔细地包好它，存放在冷藏室里，期待它可以天长地久。可是它还是在时间的脚步声后告诉我微生物的客观存在，并且令我100%地开始相信微生物的繁殖能力。没有人会告诉我是微生物腐烂了爱情，还是爱情本身就自以为是微生物的天堂。不过从此，微生物眼中的天堂就成了我眼中的地狱。当一个名词站在形容词之外，它开始变得不再生动，恰如一个女人没有漂亮来形容，一个男人没有货币来撑腰。当爱情开始站在保质期以外，我不再沉迷于显微镜观察爱情的美妙，因为肉眼凡胎的我清楚地看到那摊在盘子上的令人失望的失望。是不是我选的保鲜膜不够好？是不是我调的温度不够合适？终于在我的书屋中找到了爱情产品说明书，上面清楚地写着：一，本产品是三无产品，预购从速，不必问爱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愿者上钩。二，产品成分：方糖、咖啡因、酒精、醋酸、芥末油等。三，适用人群：无聊者、寂寞者、失恋者、遇强者、自恋者，特别适用于吃饱了撑的无事可做的人。四，自卑者、有精神病家族史的人慎用。五，保质期：高温下保质期2个月，常温下保质期4个月，低温下保质期6个月，冰冻保存保质期数年至数十年不等，但此间美味尽失。六，好消息，本产品为迎合大众喜新厌旧的消费心理，包退包换。原来如此，取出冰箱中被我精心保存的那份爱情，随手把那6个月的保质期扔在垃圾桶里，拂袖而去。我不想找谁来退换，更不想索赔，没有理由，只是不想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视线开始模糊，原来是我在笑着流泪。我永远说不清楚那笑意和泪水是因为自己，还是因为有保质期的爱情。 上标签记录相爱原谅有多新鲜，是否添加太多糖水色彩，太过浓烈，先说好只喜欢清爽口感，不愿意接受暧昧是是非非，别站在爱情里面。没能能说得明确，以为对爱不松懈就可以一念再念， 已经涂改许多遍，只要味道没改变，就能到海角天边。上标签，制造日期就是相遇那天。你说过的每一句话，宁愿失去和机会，忘不了。你深情的凝望我，不用开口也意会，酸酸甜甜，令我记。些就可以一言再言，恋人的保存期限已经涂改许多遍，只要味道没改变，就能到海角天天，小腿也无法